观众还没来得及看清，大漠孤烟已经落下，单脚踩下，角色没有沉下，落脚处的岩浆像是水花似的翻开。这次大家看得清楚，那一处竟然有一块石尖可供落脚。岩浆翻腾，热气翻滚，韩文清是怎么发现这里居然藏着一处落脚点的，大家无从知晓，只知道有了这一落脚处，大漠孤烟顿时可以再次蹬地发力，伏虎腾翔，足下用劲，力道传开，推的岩浆直朝四面翻滚，大漠孤烟便这样一飞冲天。伏虎腾翔算不上是一个对空技，但却有着强大的跳跃力。此时韩文清调整好了角度，大漠孤烟仿佛炮弹一般笔直地朝着空中开着机械旋翼的君莫笑撞去，撞后会落到哪里，恐怕连韩文清自己都并不太清楚。他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无论接下来是去水里还是火里，他一定会拽上君莫笑一起。不妙，叶修看到大漠孤烟越向岩浆时就有预感，他可不会认为这位老对手已经灰心到要投火自尽。第一条未落，叶修就已经判断出了落点，虽然暂没看清那里有落脚处，但叶修已经肯定韩文清找到了可以再度发力的落点。伏虎腾翔，叶修的判断和韩文清的操作几乎同步，在意识到韩文清会选用技能的同时，大漠孤烟已经一踩那处落脚点，伏虎腾翔向着半空中的君莫笑冲来了。但就是这么一个与对手同步的意识，就已经可以让叶修稍稍做出一点应对。比赛场上生死就是这么点须臾的差别。君莫笑向下一沉，出人意料的应对，前后左右甚至再飞高，观众都帮叶修设想好了，但就是向下落这种应对谁也没有料到。在大家下意识的判断中，向下落那是正中对手下怀。或许正因为如此，这才是一个对对手意料不到的选择。有人自作聪明地想着，比如潘林，他几乎就要将自己的看法说出，但是场面变化之快，根本来不及让他插嘴。轰轰轰，空中突然发生了爆炸，向下一沉的君莫笑竟然收起机械旋翼，千机伞端到身前，对准伏虎腾翔而来的大漠孤烟就是一个反坦克炮。半空中的大漠孤烟根本没办法躲开如此近距离的炮击，但是伏虎腾翔的技能判定还在，此时的大漠孤烟却不至于被这爆炸的冲击力掀飞，但是他虽未被轰开，君莫笑却已飞走。借着反坦克炮的后坐力，君莫笑向斜下方急坠，落处似乎还在岩浆内，但是君莫笑的技能花样多，完全有手段在空中折腾几下，将自己直接送到岸上。大漠孤烟呢？这一击落空，他可没有什么在空中摇摆的手段，接下来只能是眼看着自己落入岩浆中了。韩文清的举动还是太冒险了呀。无数人此时发出这样的叹息，但是场上交手的二人却都没以为这就已经结束。韩文清并没有放弃，叶修也没有以为自己已经安然脱身。爆炸的火光中，大漠孤烟急坠，那速度比起借炮弹后坐力做出移动的君莫笑要快出许多。千斤坠，韩文清使出的赫然是这一技能，但要制造的也只是这高速下坠，在急追到君莫笑这一水平位后，千斤坠的技能已经取消，飞脚。大漠孤烟半空侧身，单腿踹出，他是直坠，君莫笑是斜坠，双方本已拉开了些许距离，但是韩文清应对可是超快，君莫笑反坦克炮放出时，他就已经意料到了君莫笑的斜向下坠，那时他就已经操作出了千斤坠的技能。一个斜飞，一个直坠，两个角色只是稍有一丁点先后，但千斤坠制造的直坠更快，一眨眼就已经赶上，侧身飞脚在空中尽力舒展开，完全将君莫笑纳入了攻击距离，当头一脚劈下了。三人纵然有更丰富的空中调整能力，但韩文清的应对够及时，大漠孤烟追得够快，叶修还来不及做出进一步的技能操作呢。瞬息间，叶修也只能操作君莫笑将千机伞朝上方一迎，再怎么也要攻击招架一下，这样还可以借力来控制身形，直接被大漠孤烟飞脚扫中， 那可就只能任由着对方来控制自己身形飞落的方向了。空中，两人的攻击相遇了。叶修看准这一击的来势，巨木啸千机伞迎上的角度已在准备借力加速，却不想大木孤烟的这记飞脚居然也是借力，飞脚向上一搭，巨木啸借力后正给斜坠加速，大木孤烟居然半空中一拧身旋风腿，另一脚就旋了过来，连击。如此空中移动的条件下，韩文清竟然操作着大木孤烟完成了一个二段连击，飞脚一搭千机伞，旋风脚扫出，下坠不停，但身形却在空中又来了一个横向移动。所有人都看傻眼了，这得是将操作拿捏到何种分寸，才能在半空中借攻击招架这点力道使出这么一记旋风脚啊。啪，这一次空中总算有了响声，拳脚到肉的响声。踢中了，霸图观众都挺激动，但等定睛一看，没有。君魔笑突然在此时挥出一手，掌中还执着千机伞的半截，正抽打在了大木孤烟扫来的这记旋风腿上，竟然是攻击招架住了。这是观众们一时间竟然都没看出君莫笑这用的是个什么技能。若说是普通攻击，那不可能。普通攻击迎上旋风腿的判定，君莫笑此时恐怕已经要被扫飞出去。啪啪啪啪啪啪！没给大家细细琢磨的时间，这种拳脚到肉的击打声接连不断的就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大木孤烟占据了主动，并不是。此时施展拳脚的已经不只是大木孤烟，君莫笑这个散人在这种几乎零距离贴身的情况下，也施展出了散人可用的格斗系技能，和大木孤烟拳脚相击，绝对的短兵相接，短到不能再短的短兵相接，近乎零距离的贴身短打，别说刀剑了，就是匕首可能都有稍嫌太长，只有拳脚是在这等空间下可以施展自如的。霸图观众顿时大喜，这样打他们的队长岂不是要占尽优势了？散人固然也有格斗系的技能，但又岂能和正派的拳法家相比？更何况韩文清在这个职业上亲吟了整整十年，这样的贴身短打他若认第二的话，谁敢说是第一？就是叶修也不敢。这一次普通观众们的判断总算没有错，叶修全职业精通，但在这一门技巧上确实比不了韩文清十年的磨练，况且职业和角色上也有不如。职业大木孤烟更专精，角色大木孤烟的一身装备就是专门强化这种战斗模式的。君莫笑呢，虽然也全身银装，但兼顾的方面太多。原来如此，观看比赛的各大职业高手们此时眼前都是陡然一亮。叶修全面这次复出用其散人君莫笑后，更是将他荣耀教科书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所有人面对他时都很头痛，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上散人变化的思路，因此时常陷入被动。而现在韩文清这个叶修十年的老对手，此时却硬生生地压制住了叶修，因为他没有和叶修去比全面，更没有去追散人变化的思路，他是借机将叶修扯入了他所擅长的领域，限制在贴身短打这样的格局之中后，叶修纵然全面，但却有太多的技能根本没有办法在这种条件下施展，他只能以同样的方式和韩文清较量，纵然他也有不凡的贴身短打功底，但是到底没办法和韩文清比。无数选手立即开始舍身处地地去想自己的话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揪住叶修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决胜负，结果一想之下，绝大部分的选手立即悲剧了，就他们所擅长的方面完全不足以对叶修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似乎只有韩文清这种在某一方面拥有十年功底的家伙才足以制造出这样以点破面的效果。围观者各有念头，比赛却还在继续。大家觉得这种打法韩文清能占尽优势， 但却忘了这样的打法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因为两人的角色是在空中。君魔校之前的移动轨迹已经完全被大漠孤烟给掐断了，两人现在空中一边打一边朝着底下的岩浆坠去。韩文清像是没察觉这一点似的，完全不以为意，大漠孤烟的攻击依旧不露丝毫破绽。叶修这边很无奈，他倒是想使手段脱身来着，但就这样的贴身短打下，他只能用同样的方式和对手拆招，其他职业系的技能想都别想。那些技能在这种空间下施展，只会因为太慢而被韩文清无情地打断。结果就在两个角色即将落入岩浆的那一瞬间，大漠孤烟忽然双臂一震，钢筋铁骨。这节骨眼上居然是用了这么一个技能，是想在落入岩浆后立即加强防御，并用霸体抢占先机吗？所有人都在这样以为时，大漠孤烟伸腿一记高踢，高踢拥有击飞效果，这是之前韩文清一直没有使用的技能。他清楚一定用出这种会制造位移的技能，叶修绝对硬吃一记顺势闪人，但是此时他却突然来了这么一脚。什么意思？一瞬间连叶修难免都要迟疑一下，这一脚早点来自己肯定硬吃，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看也是一个阴谋。抄架！叶修本着对韩文清人品的质疑，没硬吃这看起来很有阴谋的一脚，挥拳上架，却不料这一脚忽的变向，主动踢了个空，跟着立即向下一沉。大漠孤烟的整个上半身随着这一脚下沉，竟是要拔起的意思。这是鹰踏，古怪的出招方式以至于叶修都略迟疑了一下才判断出，仓促间也只能让君莫笑挥臂朝上一架，啪，拳臂相击，大漠孤烟借着一踏之势整个拔起，君莫笑却在这一踏之下咕噜一声，下半身已经落入岩浆。君莫笑身上立时窜起火苗，岩浆毫不犹豫地给予君莫笑火焰伤害。与此同时，啪啪啪啪，鹰踏这技能满阶以后可以连踏五脚，大漠孤烟之前还只出了一脚，此时二三四五正接着踏呢。 韩文清，你不讲究啊， 在这生死档口，叶修居然还有功夫在这垃圾话。君莫笑已经大半截栽岩浆里了，火焰伤害让他生命持续下滑。大漠孤烟呢，鹰踏踩着君莫笑一蹦一蹦的，可还在空中浮着呢。借着鹰踏，大漠孤烟能跳回陆地吗？不能。可是这样一来，两人角色落入岩浆就有了先后，君莫笑多承受这么一会儿的岩浆伤害，会让大漠孤烟拥有生命优势。豪迈的韩文清面对叶修为求一胜，也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